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在9·18事变发生之后，共产党曾从全国抽调精干人员进入东北，投入抗日作战。因此抗联的高级将领中，张甲州并不是唯一的清华学生。张甲州从北平北上抗日时，在哈尔滨等待他的是他的清华校友冯仲云。这位当时在东北商船学校担任教授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是熊庆来先生的大弟子，正儿八经可算是后来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华罗庚的学长。正是这位本来可能去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学子，却选择了一条铁血征途。因为9·18事变，冯仲云奉命前往东北从事抗日活动。最初他的工作范围是城市和地下活动，但随着残酷的战斗中抗联军事将领大量伤亡，冯仲云也不得不进入军事指挥领域，而且一发不可收，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他负过重伤，曾多次在生死线上徘徊，但是在战场上不见清华学子的儒雅。他的部下记得，冯仲云在战斗间隙经常会吟唱一首歌，歌词是他自己写的。从军武，少小离家乡，念双亲，重返空凄凉。家成灰烬，暮生春草，我的妹妹流落他乡。兄仲云，妹薛文，10年前同居太阳岛，松花江上乘风破浪，分别后藕断情长。风凄凄，雪花霏霏，夜朦胧，寒鸦觅巢回。歌声声，我妹能听否？茫茫天涯，我无家可归。薛文 是他的妻子。当时女战士李敏曾问他是不是因为想念妻子才唱这首歌。冯仲云毫不隐晦地说，是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委冯仲云后担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战后劫后余生的两人重逢，而分离时仅仅四个月的女儿已经12岁了。中国少了一个数学家，却多了一个浴血沙场的儒将。更传奇的大约是下面照片中这个一副学者样的年轻人，他就是1932年跟随张甲舟一同返回东北投入抗战的七名学生中的一名，于天放。于天放，黑龙江人，原名于九公，和张甲舟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的一对好搭档。从齐齐哈尔工业学校时就是同学，而后一起闹学潮，一起南下北平。与张甲舟不同的是，于天放倒没有先北大后清华的辗转经历，他是1929年直接考上清华的，成绩是所有黑龙江考生中的第一名，也可算是一个袖珍考霸也。在清华，于天放经张甲舟介绍入党，赴东北前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他和张甲舟共同创建了红36军，并担任该军情报处长。该军战败瓦解以后，又和张甲舟一起在附近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他和张甲舟一同调任抗联11军。张甲舟牺牲以后，于天放担任该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转战于附近、绥滨、七星喇子等地。该军军长齐志忠被错杀以后，第11军部队编入第三路军，从书生转为将军，已经是个奇迹。但是于天放更奇的是，他创造了一个历史。到1941年，抗联主力由于受损太重，敌人压力过甚，不得不撤入苏联。休整以后，以小分队的方式回国，对敌发动攻击。留守在东北境内的抗联部队，在日军残酷扫荡下大多失利。在东北境内坚持时间最长的抗联留守部队，就是于天放率领的抗联三路军六支队。于天放的秘诀是把部队藏在山上，强调灵活的战斗或转移。自己伪装隐藏在日伪控制的宋万金屯，在周边地区大力发展反日救国会，随时获得最及时的情报，以便部队可以应对敌人的讨伐扫荡。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斗方法，使该部在东北一直坚持到1944年12月。于天放才因为汉奸告密被捕，此时东北已经沦陷13年了。然而，于天放的传奇还没有完结。在他被敌人抓捕以后，这名曾经在清华大学读书的老游击队员竟然在1945年7月经过精心策划击毙日本看守，越狱出逃。于天放越狱的过程经过在战后黑龙江省公安厅预审处处长对日本战犯中西正之等的审问而得到确切的证实，并证实被击毙的日本看守名叫石丸坚正。于天放是越狱成功的抗联人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人。张甲舟的妻子刘向文在他牺牲以后一直过着单身生活，有记者曾问他为什么没有重新开始生活，他的回答是，张甲舟太出类拔萃了，我这一生不曾再见过他那样的人。一代天骄以身许国，除此无法评价。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昭和15年， 即1940年2月11日的日本朝日新闻满洲版，用头版头条做了一篇报道，题为幕辉耀皇恩热血多彩的传奇一生，即半岛出身的建国之楚金氏。这篇追悼文章不惜笔墨地描绘了死于东北抗日联军之手的伪满所谓英雄人物伪三江省协和会省本部部长金东汉，就是标题中所提到的所谓金氏。按照文章中的说明，金东汉在1937年12月7日以关东军顾问官和协和会中央指导部顾问官的身份，在佳木斯宪兵队支持下，率领五名部下在伊兰县境内执行瓦解抗日武装的任务时，遭遇共匪百名的奇袭包围，壮烈战死。文章还配有金东汉的戎装半身照。为了表达对这名日军得力鹰犬的看重，朝日新闻将其译美为伪满的建国之楚。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文中也提到金东汉在为日军服务之前，曾经先后在苏联红军和吴佩孚军中任职，甚至曾是在苏联伊尔库斯克军区第27团担任过相当级别的红军军官。这个金东汉到底是何许人也？何以经历如此之奇？一个人在十几年里先后给性质完全不同的几支军队服务，而且还属于不同国家，是不是日方提供的履历有假呢？说起来，这个金东汉还真非寻常人物。金日成都曾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他，说金东汉的政治生涯是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开始的。他早在十月革命初期就在俄罗斯加入了共产党，曾任高丽共产党军事部委员和军官团团长，充分发挥了他军官学校毕业的才干。可是二十年代，他在沿海自治州被日本帝国主义逮捕，当即叛变，当上了反共第一线的亲日特务。金东汉得到关东军批准，组织了民生团的后身尖岛协助会，还收罗100多名反动分子组成义勇自卫队，对革命军进行疯狂的讨伐。他是个彻底被日本同化的人，甚至他本人也会产生错觉，以为自己是在朝鲜出生的日本人。他也是叛国叛族劣根性渗透到骨髓的特级叛徒。他甚至大肆鼓吹朝鲜民族应该把日本当作祖国，尽心尽意为日本效劳。仅据满显日报刊登的资料，在他的策划下，归顺的共产主义叛徒达3800人之多。金日成回忆录中也曾经提到金东汉的死，他说金东汉死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延吉西公园建立了他的铜像和尖岛协会表彰纪念碑，可见其活着的时候是东北抗日联军多么险恶的一个敌人。不过能得到如此评价和重视，看来金东汉还真算是个人物。日方报道中对他的描述也确实有据。如果说土肥原贤二可称远东的劳伦斯，那么这个活动于中日朝三国的金东汉就大有些小劳伦斯的意味了。我们回到朝日新闻的报道，看看其对金东汉阵亡前后经历的描述。全文翻译以后如下。新京特电九日发，曾亲受天皇恩命，半岛及朝鲜出身的金东汉氏一生可谓波澜曲折。他早年担任苏联远东地区干部，而后转向接受大命，为初建黎明初期的满洲国讨伐北边共匪。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12月7日，担任关东军主托和协和会中央本部主托的金氏，受佳木斯宪兵队之命， 率五名部下在招降瓦解共产抗日匪的途中，于三江省依兰县遭到百名共匪的奇袭包围，壮烈战死，结束了其传奇的生涯。其妻子安元夫人居住于尖岛省延吉，其弟金东俊在延吉公署任职，其子金希全年24岁，继承父君遗志，为大满洲国腾飞而努力，担任满洲国产业部开拓局第二种豆科职务，目前正在北满出差。追记此深受皇恩的一门，金东汉，明治25年，即1892年生于庆南道，44年，1901年于俄国尼克尔斯克语言学校毕业，大正2年1913年从伊尔库斯克士官学校毕业，大正5年即1916年接受苏联国际共产党政治科教育，同年调入伊尔库斯克步兵第27团担任队副副官，并出征明斯克前线。之后他在莫斯科创建朝鲜军人会，大正8年即1919年担任苏联沿海州第二区布尔什维克指挥官，成为远东共产党中活跃的干部。他参加了大正10年即1921年乌苏里红军白军之战，指挥过中俄边境的警戒部队，但大正11年，也就是1922年，因反犹太运动被投入监狱，12年即1923年作为革命的功勋者被释放。此后他与吴佩孚通过密电联络，被任命为第三次直奉战争中的东方军第一路司令官。由于这些事情，大正12年即1923年，何伯乌将金东汉再次逮捕，14年即1925年被日本总领事搭救出狱。因此金感受皇恩，思想上发生极大转变，回到朝鲜后转而前往尖岛，1934年担任尖岛协和会省管部部长，投身于协和运动。他担任协和会特别工作队队长，参加了几十次对共产匪的讨伐，为满洲国建设做出巨大功绩，实为热血而多彩的传奇一生。上面是日本报刊的报道，对其生平除宣传性吹嘘以外，倒也点出了此人经历的复杂性。而我方资料记载，金东汉在对抗联的作战中实为日军最得力的鹰犬之一，仅他组织的尖岛协会成立后9个月中就破坏了中共地下党基层组织和地下联络站170处，而金东汉主导的民生团事件就造成东满共产党组织内部残酷的相互斗争乃至杀戮，引发巨大损失。张正龙先生在他的新作中称，这是日军在东北最成功的反间计。他指挥的尖岛协助会人员达数万，自成立起先后逮捕诱降了中共东满特委代理书记朱明、特委组织部长李香墨、金在珠、抗联第二军一师师长安凤学等。到1936年3月末，其部署共记录逮捕诱降者2284名，其中共产党员196名，反日会、农民协会、革命护籍会会员1041名，工会、学生会、妇女会会员487名，收缴我步枪250支、手枪82支、子弹7568发、文件300余册。那么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又是怎样从人间消失的呢？而日军为何在2年多之后才公布其死讯呢？根据我们调查，这个金东汉应该是死在了东北抗日联军一位鲜为人知的传奇英雄手中，此人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军长齐志忠。根据我方记录，第11军和第6军联合突袭富锦县聚宝山伪警察署以后，齐志忠所部 曾设计了一次伏击战，并在战斗中击毙了伪三江省协和会特别工作部部长金东汉。齐志忠原名齐宝堂，齐志忠是冯仲云为其起的名字，意为致力于中华。他1913年出生于山东省曹县长乐集齐庄村，为人精干正直。他原先在驼腰子金矿当采金工人。1933年6月间，其组织领导了金矿暴动，成立了东北山林义勇军，报字号名山，群众称为名山队。1935年由夏云阶介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1月，所部1500多人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下辖一个师三个旅，军长齐志忠在富锦、宝清、桦川和同江等地开展游击战斗，曾经多次给日军重大打击。齐志忠的部队作战携带火炮、机枪，与敌交手经常以大炮开路，所穿制服酷似日伪的学生装，实际正是利用地下党员为富锦县教育局局长张甲洲定制的大号学生装而改装成的。他是抗联当中极有特色的一支队伍，其本人也特别善战，有在马背上打机枪命中率极高的绝活，并曾以此收服自诩枪法出众的伪警察队长李文斌，促使其参加抗日。可惜这位传奇英雄一生连一张照片也未曾留下。齐志忠同时也善于建设，他指挥的第11军在七星喇子等地设立的兵工厂，其主要技术人员来自张学良在奉天所办兵工厂，并且拥有机床，利用水力作为动力，能生产包括冲锋枪、手枪在内的各种武器。第11军装备好，也和自己能制造武器有很大关系。冯仲云曾写了一篇名为《齐老虎》的文章，上世纪50年代发表在《星火燎原》上，就是写齐志忠的。在东北抗日联军中，齐志忠是最年轻的军长，也可以说是死得最可惜的一名将领。1939年初，齐志忠随赵尚志从苏联回国作战，在乌拉喀金矿攻坚战胜利以后，不幸被错杀，年仅26岁。他的死是抗联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悲剧。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齐志忠是怎样击毙金东汉的？其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全民族抗战我们打了8年，只有东北从1931年918那一天，沈阳公安局商部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示高曙光的牺牲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联战士李尉迟从日军731部队大屠杀中顽强地爬出牢房，我们整整打了14年。这14年中，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而这些民族英雄有多少连个照片都没有，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是演播人白刚，欢迎您收听由我演播的萨苏先生所著《最漫长的抵抗》，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播出。